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远东通讯社、卫星广播电台、中国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凤凰卫视、大公报、文汇报、缅甸电视台、越南的新河内报、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北朝鲜新闻网、日本共同通讯社、巴西网站绿色运动业、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位于西部前线的马哈岛防御队的消息。俄罗斯远东通讯社、民主刚果通讯社、尼泊尔的阿尔潘报、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新军政治研究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分别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对新建的龙月山肥皂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以及视察朝鲜人民军第525部队直属特殊作战大队和朝鲜人民军第1344部队所属部队的消息。俄罗斯远东通讯社、缅甸电视台、巴西网站绿色运动业、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